第144集，慈不掌兵。薛元走上前，他这一步迈出去，跪地呜咽的三五个士兵就抬头看向了他，既痛苦但却卑微的想活下去。 将军，我们错了。 手中的大刀扬起落下，薛远亲自执掌了死刑，身上的血液又多了些。他甩下刀，转身看着围在周围的众士兵。 收尸。 他沉着脸，沉默地最后看了一眼士兵的尸体，眼中晦暗不明。没人知道他是在为受难的士兵们而沉默，还是在为被迫杀死那数百名灾民而沉默。一直到今日，这些时日薛大人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少，显得分外的漠然，但肉眼可见整个军队的士兵对薛大人的信服和依赖升起来了。再遇见灾民时，哪怕心有不忍，整个行军的士兵也可以板起脸，目不斜视地日夜赶路。主将越是理智，越是顾全大局，士兵越是惧怕他，军纪也就越是严明。副将若有所思，心中感叹不已。 薛大人如今年岁也才二十有四，但对待让人一看就忍不住心中升起怜悯的灾民们，他是怎么保持这样清醒的冷酷的？还是说薛大人以往经历的事情要比如今这一幕更为残酷？ 副将胡思乱想之间，薛远抬头看了看天色，言简意赅道： 通知大军，今夜在此休息。 命令被吩咐了下去，后方的声音嘈杂了起来。今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处干净的河流，前些日子备的水已经不多了，薛远安排人轮番去河边装水补给，四散的哨兵赶了过来。 将军，后方跟着的灾民人数越来越多了。 让他们跟。 主将说了什么那就去听什么，不止副将对薛远叹服，这些哨兵也听话极了，他们干净利落地答应了，转身翻身上马，继续去探查四方动静。还好这些灾民畏惧数万士兵的威严，只敢在身后远远坠着，并不敢上前招惹。越是接近北疆，薛远的话就越少，他神色沉沉，只有偶然之间才会露出几分柔和神色，但那几分柔和稍纵即逝，眼中的想念还没升起，就已被寸草不生的灾地驱散得一干二净。 大人，一起去清洗一番。 走。 副将回头往身后看了一眼，灾民就在远处歇了脚。因为之前救济灾民一事，士兵们对灾民也开始有了警惕，即便是这么远的距离，这些士兵仍然戒备十足，已经自觉跑到了粮草车旁，默默守着粮草。薛远跟着看了一眼，没说话。副将苦笑道： 大人的一番心意，下官知晓在心。这些粮食是运送到边关的粮食，我等没有权利处理，只有薛大将军有权用这些粮草去救济灾民。他们要是真的能撑到跟着我们到了北疆，也算是有了一线生机。我们的粮食虽然管够，但我心中还是忧虑，不然将士兵们的口粮减少一些，等到北疆之后再做打算。 说话间，两个人已经走到了河边，他们在下游处洗了把脸。薛远道： 不用，就这么吃。 行军数年，很少能吃顿饱饭的薛远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说出这样话的一天，他不由笑了，脸上的水珠顺着锋利的下颌滴落。 圣上在后头，粮食必定管够。 这已经不是几年前了，薛远相信顾元白。在前方将领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十万只鸭子正在赶往北疆的路上。不只是鸭子，更有今年收成的一部分米粮。为了显示自己对圣上的感激，对圣上的忠心，这些豪强自觉极了，其中几人更是一掷万金，掏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数量。这些消息传到顾元白耳朵里时，他感叹不已，更是亲自提笔写了数幅为国为民的字样，派人赏给了这些舍己为人的豪强。能得到圣上的赏赐，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。得到赏赐的豪强们心中暗自生喜，出门走路都带上了风，平白惹人羡艳。 不止如此，在此次北部蝗灾中献上一部分力的豪强们，也会按照所出力的多少得到朝廷分发的铜银金三种腰牌，姓名籍贯会被官府记录在册，等蝗灾一过，他们的姓名就会被刻在石壁之上，竖起来容百姓瞻仰。这样的举动一出，大大小小的商户也跟着坐不住了。户部连续忙了好几天，回过神的时候，前来进京贺寿的使臣们都已经走了，唯独留下一个有求于大恒的西夏使者。户部尚书汤大人同顾元白一一上报完要事之后，也说起了同西夏的榷场一事。 圣上，同西夏的互市到如今已停了三月，西夏使者心中都急了起来，已经派人往陈同户部官员的府中送礼了。 是吗？朕瞧着他们皇子的样子，好像还挺悠闲。 户部尚书哭笑不得，却不得不承认圣上说的有理。 再晾一晾他们，看看西夏还能再拿出什么好东西。朕现在没工夫去搭理他们，若是送礼，你们只管收，正好看看西夏的这批使者究竟是带了多少东西来大恒。送了朕那么厚的一份礼，结果还有余钱在大恒花天酒地，还有东西往你们府里送。哼，西夏可真是有钱的很呢。 户部尚书先前没有想到这一层，此时跟着圣上的话才转过弯来，他细细想了想，也不由感叹道： 是啊，西夏可当真是富有啊。 君臣二人感叹了一番后，户部尚书就退了下去。顾元白瞧了瞧外头的天色，突然说道： 薛将军走了有三月之久了，即便是薛远也有一月有余了。 嘿嘿，正是如此。 将门啊将门，薛府的妻女老母怕是心中孤苦极了。 圣上平日里颇为照顾薛府，又提了薛老夫人与薛夫人的诰命，京城府尹也时常派兵从薛府门前巡视而过，虽是满门女眷，但仍然不敢有人上门欺辱。 顾元白点了点头，余光一瞥桌旁趴着的两匹狼，他暗暗额头。 安排下去，朕明日亲自上门去薛府瞧瞧，让兵部尚书和枢密使陪同在侧。薛将军平日里关系不错的那些官员，也挑出两三人一同陪行。 是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